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演出开始了。 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话说这天啊，在小学上英语课的时候，老师讲了一单词，爱，就是眼睛的意思。这时候呢，上课习惯开小差的小明同学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，但是这小明根本不知道黑板上写的那个英文单词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老师呢也没怪罪他，就开始启发式的继续引导。 小明同学，你看看老师鼻子这两侧是什么呀？ 听到了这话，小明挠挠脑袋，干脆利落的回答道， 是雀斑老师。 上课的时候啊，老师对同学们说，每年有四个季节，春天树枝发芽开花，夏天果实成熟，秋天树叶发黄，冬天气候寒冷，天也覆盖着白雪。说完之后呢，老师就提问一位同学。 小波啊，你回答老师一个问题啊，我们要想去摘苹果，最好什么时候去呢？ 小波站起来，毫不犹豫地回答道， 最好是等果园里没有狗的时候。 话说这天啊，有一病人，他摁着自己额头上的某处走进了一家诊所。一进诊所，他就急不可耐地对大夫说道， 大夫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我头上这个地方一摁就疼，一摁就疼呢？ 大夫很不耐烦地回答道，笨蛋，你老摁那个地方当然会疼。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话说在动物王国里啊，这天有一条小蛇跟着它的蛇爸爸一块遛弯呢，遛着遛着，这小蛇就问爸爸， 爸爸，你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毒啊？ 蛇爸爸很不耐烦，你小小年纪问这个干什么？听了这话，小蛇眨着眼睛说道， 爸爸，刚才我不小心把自己舌头咬了。 花儿这天要上夜班的姐姐啊，把小外甥就托付给大李照顾了，但是照顾小婴儿啊不是大李强项，尤其是到了半夜，这小外甥饿了就闹着要吃奶，一直哭，终于给大李给吵醒了。他也没办法，他就迷迷糊糊的把没有掺过水的炼乳喂给小外甥，直到小外甥吃的差不多了，这大李才突然想起来自己弄错了，一时情急之下他有病乱脱衣，他给他同事小张打了一电话，这小张呢这电话里他迷迷糊糊的就给大李支了一招， 你是这样，你先别着急，大李，你不就是给孩子喂炼乳没兑水吗？小事儿啊，你听我说，你把孩子抱起来，你给孩子先喂点水，哎，然后呢，你抱着孩子摇晃摇晃，哎，要是还不行，你再给我打电话。 而这天，当丈夫呢到离家200公里远的另外一座城市开会去了。会后，有些同事打算留下来狂欢一夜。这当丈夫呢被他们的同事说动了心，于是就给自己的妻子发了个电报，把不能赶回家的理由说得煞有介事。当然，那天晚上他和他的同事们玩得也非常尽兴。第二天一早，当丈夫呢回家了，一进门看见自己的太太脸若冰霜，于是丈夫赶紧问道：“ 怎么了，亲爱的？为什么这样一副脸孔对着我？你难道没有收到我的电报吗？” 太太回答道：“收到了，你说你昨天晚上没有赶上9点钟的末班车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的电报昨天晚上7点半就到了。” 话说这天，一直单身的莉莉啊，和她的好朋友在一次聚会上相遇了。她于是开始感叹自己已经28岁了，还没有男朋友。那她的这位好朋友就劝她说，她不能太女权主义，一定要学会多夸赞一下男性，这样呢才能博得他们的好感。而聚会结束之后啊，这莉莉一个人回家的时候呢，上了计程车，她就打算先试验一下，不妨拿司机当个练习目标。于是她满脸堆笑的对出租车司机大声说道：“ 司机先生，你长得可真帅。” 没想到这出租车司机听了莉莉的话之后，马上绷起了面孔，非常严肃地问道：“ 这位小姐，你是不是没带钱？”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这一天，在宠物商店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这客人一进门就冲着老板喊道：“ 老板，在哪儿能买着这种颜色的蟑螂？” 听到客人的话，老板瞧了瞧他手里的蟑螂，然后问他：“ 你要这种蟑螂干什么？”“ 是这样的，先生，我要搬家了。不过我和房东签的合同里清清楚楚的写着，退房的时候，房间里的东西一定要和我刚住进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” 话说约翰的大哥住在英国的一个小村庄里，他呢最近弄来了一只非常沉重的自动步枪放家里了。每次这大嫂一跟他发脾气呢，这约翰的大哥就二话不说到旁边去拼命擦他这个自动步枪。这个时候往往这大嫂啊就会被吓得面容失色，而往往在这个时候一场还没有开始的内战就这样烟消云散了。这天约翰又看到了他大哥擦枪这一幕，实在是有些好奇，于是他凑近了他大哥悄悄地问道：“ 大嫂看到你擦枪的时候，是不是怕你把他杀了？” 听到这样的问题，这约翰的大哥非常得意地回答道：“ 不对，他是怕我自杀。” 话说在很久以前的欧洲，一名游击队的战斗英雄正在给孩子们讲战斗故事。他讲完之后向一个12岁的男孩提问：“ 杰克，假如你是游击队的指挥员，为了不让敌人使用铁路，作为游击队员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？” 此时只见杰克站了起来，大声地回答道：“ 迅速占领售票处。” 话说在军营里，周一一大早，上校来到士兵驻地开始训话。爱传闲话的士兵布朗在队列里一直小声说着什么，而在旁边一脸严肃的上尉看到了布朗，他非常不高兴的慢慢走到了布朗身边，然后悄悄地对布朗说道：“ 嘿，布朗，你这个讨厌的家伙，老毛病又犯了吧？上校正在训话，你为什么不听？” 听到上尉的话，布朗回过头来很不高兴地回答道：“ 上尉先生，别捣乱，我正在听上校讲话，他讲什么我都听着呢，用不着你提醒。” 听完布朗的话，上尉气得涨红了脸，他往后退了两步，冲着上校的方向大声喊道：“ 上校先生，请您停一停。”“好了，布朗，你走到前面来，刚才上校讲了些什么你给我重复一遍。” 听到上尉大声嚷嚷，上校真的就停下了自己的讲话。此时布朗也有点紧张了，他慢慢的走出了队列，先是向上校敬了个礼，然后回过头来冲着上尉大声喊道：“ 上尉先生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。每次上校来训话，我们都在认真听，只有你一个人经常在队列里面走来走去，不专心听讲。你要是真没听清楚上校讲什么，你可以直接问上校嘛。”“ 嘘，严肃点，这里是幽默集装箱。” 有这么一天啊，杰森太太到医院去检查身体，医生在给他做个检查之后告诉他说：“ 太太，您现在一切正常，但是一定要注意，平时要多呼吸些新鲜空气，另外嘛，就是冬天一定要注意保暖。” 检查完身体之后，杰森太太就回到了家里，一进门啊，丈夫就非常关心地问他：“ 太太，你去检查身体，大夫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？” 杰森太太满面愁容地回答道：“ 哦，大夫今天跟我说了，他说我现在的情况很严重，为了治好我的病，我必须每年夏天去普罗旺斯度假，另外就是每年冬天都必须换一件新的裘皮大衣。” 说在一次欧洲上层社会的聚会上，一位皮肤科的大夫啊和一位精神科的大夫在一块儿聊天。 先生，听说你也是个医生，你是精神科的大夫对吧？那平时你们在医院里都是怎么诊断病人病情的呢？ 是这样的，我们一般得先问病人一些简单的问题，如果他们回答不上来，我们就大概可以推断出他的脑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或者是他的智商到底是多少。 听了这位精神科大夫的话，这皮肤科大夫特别感兴趣。 是吗，大夫？那平时你们问的那些简单的问题都是什么样的问题呢？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让我听听？ 好吧，没问题，我就随便举个例子。假设有这么一艘豪华游轮，它一共出海了17次，而在这其中有一次这艘轮船不幸失事了，请问这是哪一次？ 听到了精神科大夫的话，这位皮肤科大夫摇了摇头说道， 大夫，关于轮船失事的事儿，我了解的不太多，你能不能重新给我举个例子？ 前前后后一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